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405集，一猫踹石棺上。 殿下，从现在的情况看， 说着邹毅指了指远处的皇城， 十座吊桥都悬空着，一座都没放下来。 你是想告诉我，那十位皇子想给我一个下马威？ 这是皇上临出门前交给属下，让属下转交给皇子的。 邹毅从怀中取出一块金牌来递给白玉堂，白玉堂看了看那块金灿灿的金牌，没伸手去接。 什么意思？ 这块金牌在北海地位崇高，见到此金牌如同见到了皇上，只要出示这块金牌，北海任何人都要听令。 我要用这块金牌去敲门，岂不是很丢脸？ 邹毅看了看白玉堂，收起金牌。 那殿下想怎么做？ 白玉堂看了看他，又看了看他身后那十几个精锐，回过头和展昭交换了一个眼色。此时众人已经离皇城所在的浮屠山不远了，山前硕大的广场上几乎一个人都没有，正对着皇城的街道也十分肃静，没有任何行人走动。而与此同时，天上又开始飘起了飞雪。 为什么没人啊？ 吊桥平日是不会升起的，升起表示有事发生，所以百姓一律不得外出。 邹毅指了指前方一条横亘在皇城门口的巨坑，以及上方高高挂起的起码几十丈的吊桥。 吊桥也是倾斜的，上高下低，如果上方的人不放下吊桥，下方的人几乎没什么办法。因为山实在太陡，所以如果纵马上山，中间不能有停顿，不然普通的马可能会摔倒。 也就是说，从第一层冲上第十层必须一口气到顶，当中不能停，是吧？ 是的。 邹毅点了点头，伸手指着远处已经可以看到的站在第一座吊桥下大坑前面一个身形特别巨大、手拿两把大锤的大胖子。 他是大皇子手下的侍卫，北海第一大力士。 白玉堂拽住了白云帆，看了看前边的情况，这时就见展昭突然翻身下马。白玉堂看他，展昭微微一笑，一手拿着剑，一手拍了拍早多多的脑袋。 我来吧。 白玉堂靠着白云帆的脑袋对走到前方的展昭微微一挑眉。 那怎么好意思啊， 我是护卫嘛，自然要替殿下开道。 白玉堂见展昭一脸促狭，也有些无奈。 可是阁下准备一个人？ 说着邹毅又将那金牌拿出来了，递给展昭。展昭没看那金牌，一拂袖往前走了两步之后留下一句话： 数到三你们就往前冲吧。 说完话，众人就见展昭一闪没了踪影。邹毅和几个侍卫都一愣。 让你数到三。 邹毅回过神，赶紧开口： 一。 他数一的时候，就见那守着第一道吊桥的大胖子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白色的身影。众人一愣。邹毅数到二的时候，就见那大胖子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展昭一脚踹飞了起来，随后就见展昭直冲第一座吊桥的顶部，抽剑出鞘，寒光闪过，轰隆一声巨响，一座吊桥的绑绳被展昭砍断，那座吊桥轰然落下。 三。 邹毅三次话音刚落，白玉堂一抖白云帆的马缰绳，白云帆和身边的早多多飞一般冲了出去。几个侍卫看邹毅，邹毅赶紧也一马鞭抽下去，群马跟着白玉堂直接冲向第一座吊桥。展昭此时已经从第一座吊桥后边混乱的兵将之中杀了过去， 那些兵将被展昭一扫而过，摔得东倒西歪，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就见白玉堂的马队已经到了。众人正想阻挡，突然就听到一阵虎啸传来，只见队伍后边突然一只巨大的黑虎窜了出来，跳上台阶长啸一声，追随展昭而去。那些士兵吓得原地坐着没敢动弹，再看眼前就只剩下一阵扬尘浮土了，白玉堂已经带着那十几个兵将直上第二层。第二道吊桥之上，弓箭手一字排开，北海第一重弓手莫雨奉二皇子之命在这里守住吊桥，他就见第一座吊桥落下之后一阵人仰马翻，一个白影就像一道箭一样直冲上来。莫雨举起他那张百斤重弓，正瞄准展昭呢，突然展昭不见了。莫雨一惊的同时，就感觉自己的弓上突然一重，似乎有什么东西落到了箭上，抬头就见展昭突然出现在了他眼前，正站在他弓箭之上对他一挑眉。莫雨还没来得及反应，展昭一脚踩中他脸，踩着还原地转了一圈，一阵箭花扫过，四周围的弓箭手摔倒了一大片。随后展昭手起箭落，第二道吊桥落下，小五跳上吊桥，对过准备来收桥的兵将低吼了几声，士兵们吓得直接从吊桥上摔了下去，小五跃上第二层的台阶，追着展昭就去了。展昭此时已经到了第三层，第三层的守城兵将是一位银盔银甲、手拿银枪的武将，善于阵法。不过他排兵布阵了半天，却不料展昭从斜刺里半当中直接就飞了上来。展昭的轻功好到常人无法理解的地步，于是常人自然也就防不胜防了。那将军还在纳闷展昭在哪儿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城楼之上的旗杆顶部看下边的人。 喂， 那将领赶紧一扬脸，展昭却已经落在了他马头上，一脚从下往上飞踹，将那白袍将踹飞了出去，撞到自己身后兵仪众将，摔成了一团。展昭像只鹞子一样直接飞上了吊桥的顶部，一剑砍断绳索之后，从后边的人群脑袋上踩了过去，一边踩还一边往两边踹。白玉堂带着马队一路往上冲，就见前边阻挡的士兵一路往两边翻飞，白玉堂嘴角微微一挑， 那猫这回可是打痛快了。 就在第三层台阶两边的士兵倒下的差不多的时候，第四层的吊桥也落下了。最惨的是那个守城的高手，他有一头长辫子，展昭拽着他的辫子将他挂在了吊桥最高处的栏杆上，惊得他直挣扎，眼睁睁看着下边白玉堂带着马队疾驰而过。第五层的守将叫望月，是个女将，貌似是北海武功最高的一个女武将，她本身也是轻功见长，见山下人仰马翻就知道上来高手了。他索性一跃上了吊桥顶部，站在绳索旁边，心说看你怎么上了。但是他正想看看是什么人能一气呵成连过四关的时候，突然眼前一道白影拔地而起，直冲云霄。望月仰着脸望着那白影冲上半空，跟落下来的飘雪混在一起，几乎分不清楚的时候，就见雪花中有寒光一点，望月就知道不好，但还没来得及反应，身后就有风动，同时两边拴着吊桥的锁链已经断了，吊桥落下。他原本正站在吊桥之上，一下子失去平衡，眼看就要摔下去，却感觉有人拽了一下他的胳膊。望月站稳之后回头一看，展昭一闪已经没影了，望月只看到一个白色的背影冲向下一道关口，他傻呵呵跪在吊桥上方的栏杆上张着嘴。这时下方马蹄声过，望月低头就见一个白衣人率领几十铁骑踏桥而过，那白衣人抬头看了他一眼，面无表情，再看依然剩下一个背影。 将军， 下边的士兵问望月要不要拦截，但是这位女高手这会儿还跪在栏杆上发呆呢，捂着胸口，嘴里嘀嘀咕咕两个字儿。 好帅。 第六层的守将是一对双生子，两人手持两条铁锁，知道来者轻功似乎甚好，于是甩着绳索将吊桥四周围堵得密不透风，心说看你怎么进来，用锁链砸扁你。只是还没等到他们锁链砸到谁，他俩就转不动了。两人对视了一眼，只见展昭突然出现在他俩眼前，一只手还拽着他俩手里锁链的另一头。展护卫变戏法似的将两条锁链打了个结，然后没等两兄弟还手呢，一个往前踹，一个往后踹，只见那俩兄弟哎呀一声掉了下去。吊桥落下的同时，两兄弟被自己的锁链挂在半空中，荡起了秋千。展昭已经直上第七道吊桥，就见此吊桥前方布满了机关阵，展昭摇了摇头， 真麻烦。 放箭！ 这时就听埋伏在吊桥之后的一人喊了一声，与此同时四面八方有数千袖箭对展昭射来，展昭在空中舞开宝剑上下翻飞。众人除了听到空中叮叮当当好不热闹之外，几乎都看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儿，只看到白衣裹挟着风雪乱飘，等声音停下来，展昭已经冲向第八道吊桥。守桥的士兵面面相觑，那意思这边不管了吗？可正在众人疑惑的时候，就听有人喊 不好。 再扬起脸，就见刚才那成百上千的暗器都被展昭打飞到了绑着吊桥的那栏杆上用来捆圈圈的绳索，正好最后一根绳索啪一声崩断。吊桥倒下的同时，白玉堂的马已经上了桥。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